天一冷啊，就想在家待着，暖气吹着，羊肉涮着，牛栏山再眯上两口，晕晕乎乎的好不自在。这就是我爸的退休生活了。 退休在家就应该好好享福呀，叔叔这样不是挺好的吗？ 哎，可我妈不乐意啊，说你看人对门老李今年都72了，每天一早还坐车去爬山，隔三差五的还要去一趟玉渊潭冬泳。大家都说这李老爷啊，就是多了几道皱纹的年轻人，可把我爸我妈羡慕坏了。 那老爷子去